花篮

度风雨，几度春秋，风霜雪雨波及心不改，少年壮志不言愁。金色的爱热血铸就，危难之处显身手，

Thank you.

里浪里觅星船，我持梭镖望君还，望君 还。